你比如说那高血压呀，嗯，前几年没事，五七八年以后啊，那个合并症啊，心啊，脑啊，眼啊，肾啊，啊，无一幸免。 嗯， 这就好比一个娘养了四个孩子一样， 一个高血压引发了全身的疾病了。 你看看吗，都是大病啊，那心脑眼肾哪有一个小病啊。 是， 你再看那糖尿病，天天控血糖，粥也不喝，那水果也不吃了，甚至土豆也不能吃，说这升糖快。 是， 我告诉你，十年二十年的糖尿病到最后叫拖家带口的危害。 嗯， 危害你的健康，危害你的生命啊，心脑眼肾足还是无一幸免呢。 嗯， 最后有的人那脚就烂了，那叫坏疽，那就得锯掉。 嗯， 啊，是不是一直是控制啊？控制到最后没控制住呢？哎，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过去大家治病治不好没效果，就这仨字，走流程。啊，你没有找到那头啊，那叫乱线没头。你找到这头了呢，你用点心，哎，那乱线不就打开了吗？ 嗯， 啊。所以呀，这个头叫找病根儿啊，啊，病根找到了就叫走捷径。 嗯， 你看这根儿是啥呀？我天天说，你天天听，你记没记住呢？就是啊，不开不聚的根儿啊，啊，脾胃不开，憋堵胀不说，它气血无源呢。所以很多人跟我说一个小炎症，啊，我检查了。我是浅表性胃炎，都三十多年，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炎症，他搞不明白，他就治不明白，他就没法好。 嗯， 所以陪伴他的就是那大便就是稀里哗啦，上趟厕所倒是挺快的，噗完事儿了，还成型，三十多年就没见过啥叫成型。 嗯， 这就叫脾胃不开呀。那你其他一个脾胃不开，会不会影响你心？会不会影响你脑？会不会影响你肾？我告诉你，一个消化系统不好，它会影响九大系统疾病。你看，那接下来不就血脉不开了吗？油瘤子满身吗？不是斑块就血栓吗？那你那血压血糖值怎么能平稳呢？筋骨不聚呢？同样啊，哎呀，我怕风，我怕凉，哎，我蹲不下，我起不来，这不就明白了吗？ 嗯。 哎，颈腰椎啊，不是突出就膨出，要不就椎管狭窄，精元不聚呢，那就严重的，钱包都没了，免疫力低了吗？是吧？抵抗力下降吗？哎，有点小病，大病小病都有你一个，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嗯。 所以呀，心血管、脑血管，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如去开血脉，安全呢，你得有招，你才能实现不住院呐。嗯，风湿骨病了呢，你不如干啥？来聚合关节，哎，让关节呢。牢固不突出， 嗯， 您说是吗？哎，而且这个捷径就是找准了，找对了路线，才是治病的根本呐。 嗯，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说一句口号，也不知这个口号大家记住没记住？哎，秋冬治病，嗯，选国药，治病捷径更可靠。你看看吧。哎，要说可靠，你看前几天就有一个中风患者，把我高兴的，把我美的不得了。为啥？人家扶着床沿啊，啊，怎么了？下床了，不但下床了，嗯，能自己溜达了。 哎呦， 什么叫溜达了？这是老百姓的话， 嗯， 能走几步了。我告诉你，就现在躺在床上的他没信心。嗯，我跟你说的这个中风患者，你听了之后，你还没信心吗？ 嗯， 你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到现在。啥叫照顾自己啊？不是爬一百层，是去洗手间能去。 嗯， 哎，从洗手间还能回。 哟，多好啊！ 你看看，第二呢，我还讲过那心脏头停的吧，一个月犯两次。 哎呀， 你敢想吗？心脏头停，那叫君主这个官要下岗，他一下岗你就没命了吧？后来人家坚持又能送孙子上学了。 嗯， 你看看，这就是案例。还有呢，大家听到了吧？关节病的。记不记住啊？而且还不但关节不好，哎，也是那脑血管啊，那脑血栓怎么样？从自己的那个农村哪，那平房吗，走到后院 掰了两个玉米回来， 嗯， 两个棍儿都没拿。 哎呦，可能他都没有想到。 他不敢想。 嗯、 哎呦喂，但是这就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源于什么呢？对喽，一次大胆的尝试，不就试一试吗？确实啊，很多人没信心了。但是现在这，你说你有没有信心呢？哎，就是源于一次大胆的尝试，大胆的选择，结果走上了这样意想不到的这个健康的道路吗？收获了这样的效果吗？所以呀、啊、你一体多病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啊，慢性胃肠病的，尿急尿频的啊，慢支哮喘的，我希望你听了我今天的这些介绍，你应该有信心了。 嗯， 哎，所以你要不知道吃什么药针对你的一体多病，我还建议你拿起电话及时的咨询咨询，及时的用一用。 嗯，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自己病情特殊，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眼睛胀、疼、眼压高、看不见、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常见眼病，又是如何又快又有效治疗的？本期节目攻克眼病杀手。那李老师，您在临床上都接诊过哪些比较特殊的患者，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哎呀，这个接触的患者印象啊，深刻的很多很多。那今天讲这个呢，叫做一个苦命的老姐姐呀。 哎呦， 当时她跟我说完，我当时是真的无言以对呀，那心里很难受。怎么说呢？这个老姐年轻的时候，哎呦，哎，用她的话说，和我一样苦。但是呢，用我的话说，我说您呐、比我苦多了。年轻的时候丈夫就走了， 嗯， 她自己带一个姑娘，啊，就这娘俩相依为命， 挺不容易的。 嗯，这为了娘俩活下去呢，这老姐就是带着姑娘干啥呢？卖报纸、卖冰棍、捡破烂， 嗯， 就这三件事。而且呢，有的时候能吃饱，有的时候吃不饱，哎，所以就是一把屎一把尿，就这么对付的把姑娘拉扯大了。本以为把姑娘拉扯大了可以了，自己也啊也省心了、也该享福了， 对呀， 可哪成想呢，这个大姑娘啊30几岁的时候得了骨肿瘤 啊， 哎，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很难治的病嘛，或者是治不了的病嘛、到最后就走了， 真是个苦命人呐，这又留下她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 说的就是嘛，到最后就这姑娘啊临走的时候啊，这跟着老娘说了，说娘啊，我走了以后您别难过，您得好好的活着，会有好人帮您的。 嗯， 你看看这娘当时的心里是什么心理？ 是啊， 啊，人生最大的难处不就是这白发 人送黑发人， 是也不是，那我们身边这样的家庭哪是一家人啊，而且是因为病啊，病走的，他不是其他车祸意外的，所以这个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对， 所以呢我常说一句话，我们相识真的是一种缘，所以老姐姐和我认识了也不例外，也是一种缘嘛，所以这个缘呢 老姐姐就用上了咱们的药，用上一段以后啊，电话就来了。啊，来了之后怎么说的呢？李老师啊，我给你带来好消息来了。 嗯， 哎呦，电话那头我当时听着特别激动啊。 看来是有效果了。 哎，是的，这李老师啊，我第一个见好的是啥呢？就是这脑供血不足。 嗯， 这原来之前呢，哎呦，他晕呐，脑供血不足，第一个表现症状就是晕。 哎呦，这一晕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他是怎么晕的呢？ 嗯， 只要往那一坐呀，还是一躺啊，啊，那房顶冲下，脚底冲上。 嗯， 你这你怎么睁眼啊？ 对， 所以用他的话说，两个手掌按住两个太阳穴， 嗯， 然后眼睛还得闭得紧紧的，啊，还有呢。这手总想抓住点什么，为啥？他怕晕倒呗。 嗯。 而且睡觉根本不敢左侧睡。 嗯。 而且睡呢，那一分钟到五分钟最多了，就得醒。 这晚上还睡不好觉。 睡一就一分到五分钟就醒啊。 嗯。 哇，你这一宿得醒多少次？大家算一算。而且醒了根本没法再睡。 嗯。 啊，所以再困得不行了，再来个三五分钟。就是这样啊，这一宿这么一折腾，也就一个多小时觉。 嗯， 你看这个叫是不叫顽固性失眠呢？ 是啊，但是现在这个睡眠改善了，是真的不错呀。 你看，说自从用上就赶这个左侧睡了不说， 嗯， 不但呢一次让他睡上十分钟左右了，啊，还敢左侧睡觉了。 嗯， 你看看吧，说我那脑袋像换了一个脑袋一样，特别轻啊。 嗯 啊，而且这一宿睡多长时间了？3到4个小时了。 哎呦，真好！ 你看看， 嗯， 你说这他能不开心吗？他跟我讲话，当时真的，我想插话插不进去啊。 哎呦，可能这么多年都没这样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 还说呢，李老师啊，我早咋没听见您讲呢？我早要听见，你是何必遭这些年罪呢？ 有道理。 我说老姐姐对不起了，我说我真的来晚了。 嗯， 你看看吧。哎呀，所以说大家听一听，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案例。 嗯， 所以我的信心，我的底气，是不是从大家的效果而来呢？ 嗯， 哎。 那他除了在睡眠方面有所改善之外， 嗯， 还有什么？ 一定有的。你看他跟我说，还说到这眼睛， 嗯， 眼病啊，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我跟您说说吧。我说怎么了？老姐说，哎呦喂，哎呀，我老头走啊，我女儿走啊，我没事儿，我就自己寻思寻思，想一想，就眼泪就控不住。 哎呀，苦命， 控制不住。 嗯， 所以就有事没事就哭哭吧，眼睛就哭坏了，又得了一个啥青光眼。 哎呦， 这个眼压高啊，高到多少？110、120啊，高到这种程度，什么症状？一个字，疼。 嗯， 疼的时候怎么办？撞，撞什么？逮什么撞什么，啊，有墙撞墙，有门撞门，啊，有床头撞床头。你看看吧，说再严重的时候，用他的话，我大发劲儿的时候，就像那脑袋瓜被掰开一样。 哎呀， 哎呦，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去挂吊瓶，挂上就缓解，不挂就犯病，这不就控制吗？ 哎呦， 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大家才怎么样？让我也感到意外的是，眼压就降了。 嗯， 他说眼睛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 嗯， 你看看。还有让他更惊喜的是什么？食管啊， 嗯， 食管长了息肉了， 哦， 而且左边长一个，右边长一个，他是错着位长的。啥叫错位？他交叉长的嘛。 嗯， 哎呀，他说我 吃东西就受影响了吧？ 啊，没错呀。他说这我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两个息肉如果是面对面的长， 嗯， 那就容易活活被憋死。 哦，他这是错着长的。 对喽，就前一个后一个。 嗯 啊，就这样，有的时候这吃东西啊，喝东西，那吃不好就吐，吃不好就呛。 嗯， 那喝水呛水，这吃饭喷饭。 嗯， 你看看，原来吃那鸡蛋，鸡蛋清还能对付咽下去，一吃的鸡蛋黄，一定是要不就干噎，那抻脖往下噎，要不就呕出来，哕出来。 哎呦，这吃个饭都是这么遭罪。 到现在呢， 吃鸡蛋清个鸡蛋黄都能顺利的通过食管了， 哎呀， 也不那么憋了，也不那么难受了，而且感觉舒服顺畅了。 能想象到为什么这位老人如此的感激您呢？ 哎呀， 想他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又疼又晕，吃饭还这么遭罪， 你看看， 不敢想。 所以大家你可以琢磨琢磨了，如果你有眼病，你吃东西咽不下，啊，或者是你失眠呐，啊，睡眠障碍。我希望你要认真听了， 嗯 啊，另外说到这个老大姐在电话里那激动的，我到现在仍然是，哎呀，我想起来真的是让我开心的不得了啊， 嗯， 哎呀，在那里说我谢谢你，哎呀，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所以说到这个青光眼呢，我要多说几句啊。 嗯， 我临床几十年的总结吧，像白内障、青光眼呐，啊，黄斑变性啊，角膜病变，这些症状大家还要掌握。 嗯， 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不就是瞅不清怕光吗？ 嗯， 有啥光怕啥光，就像眼前蒙上了一层白纸一样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啊？那青光眼呢？痛、胀、爆。老大姐呢？青光眼眼压110-120了，那能不胀吗？它一胀能不疼吗？疼的就像要爆炸一样，就像那气球要爆裂了一样啊！它受不了啊，所以它就得撞墙啊。眼底黄斑变性呢，我告诉你，一达到这一步就是重症的眼疾了。哎，不但你分不清颜色了，那光感几乎就是有的1米远，有的2米远。 有，那就接近失明了。 哎，你看什么都一个颜色。 嗯。 那角膜病变呢？眼睛红肿、眼屎多、红血丝，像兔子眼一样一样的吗？所以，这些眼病究竟应该从哪儿治疗？ 嗯。 究竟应该怎么治疗？有些个眼病能不能治疗？你看我连续3个问题啊抛给大家了，从知识上从理论上一定要明白一些呀，是不是？我能带给大家怎样的治疗方案呢？你记住，眼病啊是纷繁复杂的，绝不是补一补你就可以痊愈了啊！我说的纷繁复杂什么意思？非常难治。所以大家听到我在讲眼病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最习惯于说什么？我说不加重你就赢了， 嗯， 不发展你就胜了，听懂了吗？ 嗯， 别老想着你30年的眼病，有的人大近视1000多度，你想3个月你就想看什么都清楚，现实吗？ 嗯， 是不现实，不现实。为什么有的人哎呀听谁说我3个月让你好什么样他就用呢？为啥？你没听明白。 嗯 啊，不是人家广告做得好，是你没弄明白呀，对不对？另外，小学生都知道眼睛是心灵之窗。 对， 和心什么关系？你的心急如焚呐，是吧？你那心的情绪呀，心情啊，啊，太糟糕。嗯，用我的话说，你有3爱：爱着急、爱生气、爱发火。 嗯， 你这一着急，你那眼睛是第一受伤的啊器官呐。 对。 心灵之窗，你心情美，心情乐，心情柔和愉悦，你的眼睛就亮晶晶啊，对不对呢？ 人之三宝精气神，精为什么排在前面呢？用我的话说，是不是叫聚精元呢？气血的精华叫精元，所以眼睛是吃细粮的。你给你眼睛吃什么细粮了？脾胃足精元足，肾精足精元足，两个道。你眼睛亮不亮，得不得眼病，眼病能不能好，两方面决定。一个是脾胃的气血生化有源，一个是呢，一个是肾的精元得足啊。所以精气神，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精神啊？精神，神从哪儿来？是不是得有精啊？眼睛亮晶晶啊。另外中医还讲啊，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啥意思？也就是说你五脏六腑的精气呀、精气要足，都在你眼睛上能体现出来。所以有的人他体现不出来什么呢？二目无神呐、甚至是呢二目无光啊，用我的话讲，你就没有细粮可吃了吗？这个细粮从哪儿来？那我问你，你的眼睛住在哪儿啊？住在哪儿？住在脑袋上吗？没错，你算答对了。我告诉你，我有个比喻，眼睛就是大脑的亲生的两个儿子，有两条线连着大脑呢，这两条线叫眼底动脉管，这个管要不通了，你不就白内障吗？ 对， 两个管你没有了气血精华了，你不就得青光眼吗？所以那像老大姐一样，天天哭，天天哭，天天悲伤，那最遭罪的、最受伤的就是这两个眼睛。 眼睛， 眼睛的什么？这两条线，这两个动脉 不通了， 不通喽，淤阻不通了，不通了怎么办？是不是得让它通啊？那用我的话，是不是得开血脉呢？ 那怎么开怎么通呢？ 你看那老大姐那眼睛为什么青光眼得到改善了呢？亮堂了呢？眼压下来了呢？你得感谢开血脉的地黄和女贞子。中医怎么说的？叫治目赤翳障。障，白内障，目赤，这一个目赤啊，不是眼睛红啊，它囊括了所有眼病。其中就包含着翳障、白内障，那你像青光眼、飞蚊症、红眼病，其他的眼病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地黄女贞子让大家眼亮了，究竟怎么眼亮呢？叫养阴生津，清热凉血。一上火是不是有热呀？一有热，咱们一养阴生津了，就能降火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跟我怎么说？我眼睛有水了。咱老百姓不会说别的。 对， 还有水了是什么？我告诉你，有精了才有水。有精了才有神。 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而且这里边现代药学证明呢，地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这个维生素 A 又叫视黄醇，干啥的？这个视黄醇是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主要物质。你看看，主要物质。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用上之后，我眼睛感觉清亮了。你的感觉从哪儿来？从开血脉来。从开血脉在哪里来？从地黄和女贞子来。尤其这女贞子，我再多说一句，滋阴活血开血脉呀、滋阴活血开血脉，不开了你就活血不通了，养阴，养阴活血就实现快速的开血脉。尤其女贞子药性平和，不闻不燥，你看看是不是适合你啊？另外这是开啊，聚精元呢，聚精元有劲儿了啊，靠聚精元的结果，精元就是能量嘛啊，这个靠上品何首乌。一身天精啊，精气充盈，眼睛就亮，是不精啊？所以眼睛亮了，有劲儿了，有能量了，这都是聚精元的结果。那么真正实现聚精元可不是何首乌一味啊，是七味中药的组合拳。你那眼病一开一聚就实现了什么？精满则目明，你看看。所以眼睛亮晶晶，大家一定记住啊，精不足眼睛就不会有神，精不足眼睛更不会亮。你看看你那大孙子三岁五岁的，是不是招人喜欢呢？ 陌生的孩子你都想上去抱过来亲一亲。 对，这个眼睛会说话，眼睛水汪汪的。 对喽，你看看很多人啊，他没有这个精了，他那眼睛呢，他都不在正位上。 是。 什么叫不在正位啊？你看吃饭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他那眼睛是斜视的。 嗯。 啊，还亮晶晶呢，那还亮什么呀？所以我常讲，眼病纷繁复杂，一定要找到根儿。我告诉你的根儿，就是血脉不开，精元不聚。还有呢，脾胃不开。你脾胃开，气血精微物质有源呢，血脉一开，通路了，精元一聚，精满则目明。是不是这回明白了？另外，老话怎么讲啊？哎呀，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嗯， 啥意思呢？ 嗯， 我的理解是，得眼病的老哥老姐姐，不是这个家的主人，就是单位的能人呐，可谓是这一生过来操碎了心呐。所以，我常给开的方子是什么？一闭一熏，眼睛一闭你就不烦了。因为你不见了，你烦什么？嗯，不但不烦了，是不是不急了？不急了，是不是心情稳定了？ 嗯， 情绪也稳定了。那你这个时候的眼病是不是得到缓解呢？是也不是。嗯，你要能做到我的方法整体治疗的话，我的底气啊，我的信心呐，真的是十足的。啊，这个真的不瞒大家说，所以呀，哎呀，针对一些个老慢病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看不见亮的，你在李老师这儿，我让你看见亮。 嗯， 因为这个底气是源于您，源于大家用了之后给我的一个底气啊，是这样吧？ 嗯， 所以现在没办法，全国真的是啊供不应求了。 嗯， 啊，这个呢，希望大家及时的拨打电话啊，谁呢？心血管、脑血管、风湿骨病加重的。胃肠病啊，不是腹泻就便秘的啊，要不就血压又不稳了，要不就血糖也不稳了，请你及时拨打电话。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啊。 是李老师吧？ 是的。 想跟你通话了，这家伙你在广播开始 啊。哦， 我就一天没落呀，啥事儿大事儿都不干了。 哎呦，是吗？ 那 可嘿。 不听你说话睡不着觉了呢。 哎呀呀呀呀！啊， 说说我情况啊！ 哎，好，说吧。 那个，我老头64岁，今年。 哦。 那个他呀，有点慢性病，就是说原来身体特别强壮，年轻时候从来没打过针，没吃过药。 哎。 就说到2014年，发现他腿有点不带劲儿，检查的时候说是那个腔隙囊梗塞， 住了半个医院，就是没啥大事儿就回来了。 哦，也没啥大事 儿。到去年的时候， 嗯， 就是他就是有点不太好，回身啥特别费劲，完就是找上医院找那个、 哦、 那个神经内科主任给看的，说是帕金森。 有 帕金森，他的帕金森吧，不像那个一般的那么严重， 嗯、 就是。没有嘚瑟也没啥的情况，自己也能走。 嗯， 就是吃力，就是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兴许费点劲儿啥的。 嗯， 这样。 嗯嗯嗯。 然后他还有那个腰疼，腿也有点麻，就是好像动脉硬化了，腿有点。 嗯嗯。 啊，然后现在他也锻炼的，我们也都看过不少地方了， 嗯、 屋了止疼药我都吃过。 哦、 但是这回听你广播以后，我这一下我就是。好像这就是，就说不定咋回事，别人都犹豫哈，买哪次药都特别犹豫， 嗯、 这次我一点都不犹豫。 是吗？哎呦， 那药已经到家了，已经吃上了。 吃上了。 昨天开始吃的。 哦，昨天开始吃的。 我就寻啥呢、 嗯？ 我先说李老师啊， 说吧， 说， 继续说，继续说，没事，哎。 我寻思吧，这个药啊，怎么吃都是吃。 嗯。 我就寻思跟你通通话以后啊，你是专家嘛？ 哎。 完了，咱尽量的把这药效。到最达到最高点最好的程度， 对 了，是不是他那病嘛？咱不完全说那，哎呀，你得这病你还能治好，不是那个事儿。生活能那个别难遭罪， 要求不高、 就是生活有点质量、 嗯。对， 哎，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完了，肾可能也不咋好，哎， 哦，肾， 头也白了， 嗯， 牙也不咋好。我看你听你讲的不都是这个肾的呢？来源于肾嘛，是吧？ 嗯，对喽。 完这个，你这药吧，正好是都对症的， 嗯。 然后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基本上就这情况。 嗯嗯，是这样啊，这帕金森这病啊， 啊， 就像你说的那样，你要求也不高， 对， 但这病啊， 这治不好， 都没有绝招，啊，我实在啊，我实话实说， 对， 但是我这里的经验能告诉你什么呢？就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咱们能不能不让它加重，别让它发展？让他保持现状，这个咱们要求不高吧？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那么帕金森，你知不知道这病在哪儿的呢？ 脑袋是吧？ 哎，脑袋是没错的。脑袋内在的物质是啥呢？如果按五脏学说来说，就是肝肾呐。 啊。 你看人抖啊、哆嗦呀、震颤呐、是吧？ 啊。 都是肝的事儿，因为是筋在抖。知道吗？ 啊， 那筋为什么在抖呢？它缺营养。但是你就记住啊，一个是肝，一个是肾。那我这叫什么？叫精元枯啊，精就是肾精啊，元就元气呀、 啊， 这是人生命的根本呐、 啊。对呀、啊，我寻思这补这个能对他有非常大的好处。 哎，这就咱们就对上号了。 是吧？ 啊，咱们就产生共鸣喽，老姐姐。但是呢， 嗯、 我想多提醒一句，啊。 嗯。 你看你刚才说原来你这老爷子啊是没吃过药没打过针。 对。 是吧，后来呢哎说有一次住几天院又没事了。那怎么后来突然一得病得着帕金森呢这么可怕的病呢？ 嗯。 你记住啊，我这里告诉你中医怎么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它有信号。 对对，啥都是一天一时的，那不 对喽，叫冰冻三尺啊。哪时是一天得的呢？对吧？一定要时刻小心，时刻留意，是吧？他有没有细节性的变化？吃饭、走路、说话、上厕所有没有特殊变化？你比如说这几天拿筷子怎么拿反呢？是不是？哎，上厕所不关门，怎么突然想关门呢？这都是细微的观察，知道吧？你观察细节一变化，哎呦，这病有没有加重啊？有没有发展？有没有突发呀？你想到这些、 啊、 这就提前提早。 啊啊。 哎， 是 是不是 赶紧的能治啥治啥样、是不是？ 对喽。 然后你到时候后悔用你一讲话上医院的动手术的。 你看。 咱也没那条件不说。 是不是 犯不上是不是？ 对喽对喽。所以这病在轻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提早发现，你提早治疗。 我就想这个提早的、有的小病都得治好了，然后呢别等到这会儿。 对。你中黄药砖怎么用的？ 我不就是按老师那说法吗？先给那个茶叶先给它泡一下子、然后给它那个倒掉洗茶，原茶以后，然后再焖一会儿，把药砖放里边，再焖个三至四分钟。喝的时候别一下都喝了， 对， 喝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喝。 而一定要用心去喝， 全心全意去喝，全心全意干一件事儿啊。 嗯，对， 我这个 我就告诉他，我必须认认真真的啊，别稀里糊涂的。 对， 现在是给你治病的。 是的， 你必须得认真。 没错没错，然后他现在就是走路都没问题，是不是？ 啊，他走路能，他那个上市场还能走个两三里地都没事儿，右脚有点像抬不起来似的，有点像。 抬不起来右脚是吧？ 嗯， 我教你一招，膝上有两点呐，你就顺着膝盖上面往下摸摸，大概有五六厘米的地方有两点，一摸那里它有酸麻胀痛的感觉，你就给它按那里，就管这脚抬不起来的。 啊啊！完了，我还天天给他那个，他洗脚泡脚以后，我天天那涌泉穴，我天天给他刮那刮痧板。 哦，你得给他多做。 这回我得加上这个膝盖上边，是吧？ 对对对对。 我说你的小妙招多，我说一样吃药，先跟李老师唠唠，完了那个就是。 对，哎呀，老姐， 好点是吧？ 你就随时随地跟我唠。 真的好。 哎，有问题我就陪伴你身边，好不好？ 好，太好了。 嘿， 李老师，谢谢你了，我真太感谢了。 好，有事没事常联系啊。 好嘞， 好嘞，再见，再见。 少麻烦不了你们。 好的，再见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我从节目开始吧，一直就在听嘛。 啊。 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细致， 嗯， 我听着吧，我挺感动 哦。 对李老师，您也特别敬佩， 哎，谢谢。 听着吧， 嗯， 挺感兴趣。 听明白了， 啊，明白了，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嘛，还头一次吧听说药酸， 嗯， 我合计合计，给我看看我这病能不能见效呢？ 哦，那你得给我详细说一说，你到底是哪方面的疾病呢？ 哎，我这病吧可不少啊。 哦， 有这个心脏病。 嗯， 高血压， 嗯， 这有十多年了，吃了十多年的药啊， 哎， 吃的我这肠胃吧都不好了， 嗯， 你说一张嘴，满嘴都是药味儿， 嘿， 吃啥也没个味儿， 嗯， 现在吧一点咸淡都尝不出来，你这几年发现瘦的可快了， 还瘦了， 啥都不爱吃，对对对对， 嗯， 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嗯， 这成天呐吃药吃的都给我吃饱了， 哎呦。你看看， 那是药一顿不敢落下。 哎呀，这就是一吃一大把呀！那药吃饱了，那就不用吃饭了。啊，我想告诉你的是啊，啊，叫什么呢？叫方对一碗汤，方悟半车草。啊， 嗯， 也就是说呀，你那药你要选对了，是吧？三天五天就能见效，选错了那还用说吗？一吃一大把，那一定是没有效果的，是吧？ 可不是咋的，你说， 哎， 你看我这吧，那个血压高高的时候吧， 嗯， 高压156，低压90-100之间， 哦， 我总觉得啥，身上没劲儿， 没劲， 人一天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 嗯， 嗯，就吃一个降压药， 嗯， 开始吃药维持还行，你这几年出现啥毛病啊？ 嗯， 这头晕迷糊的，哎，这正常有了， 哦，开始晕了， 有时候吧，感觉这脑子里边总滋滋响， 嗯。 嗯，感觉这脖子吧就支不住脑袋那种感觉。 嗯， 这脑袋可沉了。 哎， 啊，抬都抬不起来，可费劲了。 嗯， 你看这时候啊，不管是买菜还做饭呢，我不管他，得马上我就找个地方躺下。 哎呦， 要不然你感觉你摔倒了。 嗯， 啊，这脑袋 站不住啊， 站不住啊， 嗯， 胸口吧就感觉喘的上不来气儿啊。开始吧， 嗯， 吧这面往心里去。 嗯， 是不嘛？前两天楼上那老张嘛， 嗯， 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刚61， 哎， 家里可有钱了，房子就5-6套。 嚯！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人没了， 哎， 说句心里话， 嗯， 哎，钱有啥用？ 对， 我也害怕， 嗯， 再多也没用，治不了病啊。 嗯， 我也想开了，这病不能拖，拖来拖去不把自己不给害了吗？ 哎呀，没错呀。你这病啊，你一定要知道啊，这病在哪儿啊，病根是什么，对吧？你吃那么多药，打那么多针呢，啊，你得打到地方啊，打到根本。什么是根本？你就是那血脉瘀。啥是瘀啊？你家那自来水管啊不通了，扭开之后不出水， 这不就堵了吗？ 嗯嗯， 是不是啊？那堵了怎么办？中医叫化瘀，你把它通开了之后，那不就化瘀了吗？一开一聚啊，啊，通了不就开了吗？一出点凉黏黄汗，那不就开了吗？但开了之后呢，还得给你补点精元。精元是啥？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啊，那车头有啥？是不是有能量啊？烧煤啊？那补这精元呢？你胳膊腿一有劲儿了，啊，你那血脉畅通了，精元一足，哎，你上下楼，你也有气力了。所以一开血脉，一个聚精元，哎，它的核心就在于此，是吧？所以你这个病啊，你别再耽搁了，你自己担心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看你邻居家，哎呀，病逝了，你着急了，这也是给你提个醒啊，啊，咱们趁早不能赶晚呐、啊，您说呢？ 是李老师，您这么说吧，我心里有底了。 哎， 我觉得心里的没错。 哎，所以你抓紧时间，越快越好，这病不等人，知道吗？啊， 好的， 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你好，李老师。 啊、 我太激动了。 哎， 也这是缘分呐。 哎， 盼望已久了。 好。 啊，我跟你说，就是你，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 哦， 知道了你的坎坷经历， 嗯， 方方面面吧， 嗯， 对我又是个鼓舞啊。 哎、 又是个激励呀、 啊！ 啊，我非常敬佩你的人品、医德、 嗯、 技术， 嗯嗯 啊，所以说我不瞒您说，李老师，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 嗯， 又唤起了我对健康的渴望。 哎， 我吧，嗯、多年身体就不好。 哦 哦，我现在主要有三个病困扰我。 啊、哦，您说吧。 那个，一个呢是我是先天性高度近视，遗传的，我父亲、我奶奶都是近视， 哦， 遗传到我。 嗯、 而且我小时候吧，我姥姥也双目失明，我姥姥双目失明，我妈妈也是青光眼。就、 哎、 是我37岁吧，我就得了青光眼，眼压高。 嗯。嗯 是双眼玻璃混合。 嗯。 就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所以说比别人付出的多一些啊，使得我身体方方面面吧都不太好。 嗯。 我38岁就退休了，因为眼睛看不见。 哎呦好。 后来呢，我就是2000年吧。 嗯。 就。得了心脏病，严重的心肌缺血，哎、 哦， 2000年、 嗯， 那时候我还不到50岁，2006年的时候呢，我又得了脑梗， 嗯， 在一大医院抢救。对于我这今年的6月27号呢，因为我眼神不太好啊， 嗯、 我这眼睛是白内障、青光眼、 嗯， 黄斑病变、双眼视网膜脱落， 嗯， 今年3月份做的手术。 嗯， 现在我两个眼睛，一个眼睛的视力是0.01， 哎呦， 一个眼睛视力是0.03， 哎呦， 我眼睛极度差呢，在公交车上我摔了一跤， 嗯， 胸椎第8节压缩性骨折，我在床上躺了1个半月， 哎、 床上吃床上拉， 嗯， 就在这一个半月躺在床上中间吧，我有机会听到了您的讲座， 嗯， 我从头听到尾， 哦， 哎，所以就是您的讲座给了我 信心。 嗯 信心 哎，我听到你那么艰辛、 嗯、 那么不容易把这个药砖研制成功、 嗯、 所以说我一想我这点病算啥呀， 嗯， 我就盼着给您打电话。 好 好， 这个一旦有这眼病啊，是吧， 啊， 这个就是心里总是闷呐、啊、它不敞亮， 哎 都说眼不见心不烦呐、啊、 嗯， 像这种眼病的0.01 0.03的，那个心是最烦恼的。 是啊， 哎，越着急越看不见，越看不见越着急。所以你刚才说了，又摔了一跤，哎呀，嗯，这就是眼病啊，是吧？在生活方面都非常的难，非常的苦，啊。 是啊。 我是想说这一点，但是呢，就针对你这个严重的这个高度近视，又动了刀手术了这眼睛，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就特点就实在啊。眼睛是吃细粮的，一旦得上黄斑变性了、网膜脱落了、谁要告诉你能治好，你就上当了。 是啊， 一定记住，一定记住。那李老师能帮你做什么呢？ 你不说能看见半米一米远吗？我告诉你，你能保持住这样的视力，别让你再发展，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哦，对对对，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中医。 对喽，所以眼睛是吃细粮的。 对呀， 叫精微物质啊，所以说眼睛里都是血，都是气，说的对不对呢？对，但是它就不完全准确。 哦， 完全准确是眼睛亮晶晶啊，怎么这么倍儿精神呢？说的是啥？说的就是精啊， 是 肾经的精，精神的精，胃经的精，眼睛吃这个东西。 哦， 中医怎么讲？精满则目明。 哦， 精啊，就这个肾经的精啊，精神的精啊，精满则目明。你眼睛啊，你有这个高度近视，还是你这个啊黄斑变性啊，还是你妈妈也有啊，奶奶也有啊，祖传的？我告诉你，就是精亏。就是精亏 哦， 啊 哦， 你是先天精亏也好，后天透支也好，你就伤精了。 是， 所以用我的话叫什么？叫聚精元。你看看。 哦。 哎，这药酸就一开一句聚精元，我就说你能看着一米远，你能保持好，别让他看半米远，这就是赢了。赢了啊。 赢了，哎。 对喽，所以要聚精元。那一开开什么呢？你看你又脑梗啊，又动脉硬化呀，哎呦，又心肌缺血，一个字儿，那就叫淤啊。 嗯。 淤怎么办？你家厨房的水池堵了怎么办？通一通不就开了吗？ 是啊。 啊，用了之后前胸后背都开了，怎么说开了呢？它出黏汗。 嗯。 出臭汗。 嗯。 打臭嗝排臭屁，这就开血脉了。 嗯 那你天天排天天打，定时排定时打呢，你那斑块由大就化小。 嗯， 这叫疗效看得见，你得跟老百姓说看得见的事儿啊。那你药砖喝没喝呢？ 没喝呢，这不我昨天刚打电话，他说一周后给我送了。 哎呦，那你就别着急了，现在正在路途当中呢。啊，对，然后你再一熏，熏是什么呢？你拿到之后不是让你放保温杯里吗？ 啊，对啊， 热乎乎的，眼睛和杯子保持一定的距离，舒服维度，用内去熏目。 哦， 这叫药浴法。 哦， 这叫外动促使内动，内动带动垃圾，把眼底动脉血管的垃圾往出排。 哦， 你这一热乎，是不是眼睛也出汗呢？ 是啊。 那眼睛一出汗，你不就舒服吗？为啥舒服？把那毒垃圾排出去了。 哦。 这时候眼睛在左三圈，用三圈叫自转。啊， 哦哦， 这叫目长旋，你看看多少方法。 我能听懂。 能听懂吗？ 听懂了，听懂了。 哎，又一闭又一熏，然后眼睛再一转，我告诉你就能保证你这眼病不发展，不管多少年 保持住。 哎，你就能看一米远，那你要坚持住呢，很可能就看一米半远，再坚持坚持就三米远。 哦， 这是实话实说。对了，一转 三转 一转，对。哎， 哎， 最后 三转，左转右转，是不是啊，李老师？ 没错呀。哎，所以其 我记住了。 哎，所以其他的眼病患者你就听着，你把老师这三个一你学会了，哎，你那眼病啊，我不能说百分百，但是很可能就让你不发展不加重。所以呀，老师把方法都教给你了，药砖到了马上用上就可以了啊。 啊。 好，好不好？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放心吧，这回有我陪伴你呢。啊， 好， 再见。 谢谢李老师啊， 再见， 谢谢李老师。 哎，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